啊，同学们，轮到我这个竞选了，我来说说我的一些，也不算是演讲吧，就是一些感言。其实我的搞这个实验也好，实践也好，某种训练也好，其实认真参与的人其实已经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不认真参与的人偶然望两眼，那当然不知道是在干什么，那么所以说各种意见也很多，这很正常，就像一样事情一样，你专注关心了，你自然很容易明白，但是你不专注不关注的话，那么你想要特别的这个容易明白整个经历过程，这也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所以说这些群里发生的各种问题，它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社会现象吧，因为虽然群是一个网上的虚拟空间，但是人是实实在在的嘛，有很多人网上和网下截然相反，完全不同，但是有很多人也是高度统一的，不管怎么样，人时间久了以后，他都是要呈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自己出来啊，就是说，除非那些特别厉害的大奸大诈的人，善于隐藏，表演包装自己的人，那么可能你不经历的一段时间，可能难以明白他。但是作为普通人的话，就是稍微时间一长了，一般来说，只要对一个人稍微有一定的这个关注和洞察力的话，很容易对一个人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的。那当然呢，这个对人的这个判断也来源于判断者本身的这个能力，有些判断者的这个把握客观情况的能力很强，所以说比较容易对一个人，也是一种客观事物，比较容易对一个人做出比较相对来说客观的判断。那么有些客观判断能力比较差一点的人吧，他可能看很多东西可能就比较糊涂，那么看人也一样，因为人也是客观事物的一个载体嘛，一个反应，这是非常正常的。这些闲话就不说了。其实我参选的目的就是不想当选，如果不当选的话，那我这个独裁的这个群主，那就是某种意义上说来，就是一种虚君制的群主了，就是说这个群主其实已经是一个虚设的了，除了还拥有腾讯制度设计，除了还拥有腾讯制度设计的这个权利之外，基本上就没什么权利了。那么腾讯制度设计的这个权利会怎么使用，这也是由同学们来看着的，也就是说这个权利我可以随便使用，但是它使用的合理性，使用的如何，它可以让人来评说的。也就是说你看起来这个是群主按照腾讯的这个设计，你想干嘛就干嘛，或者说其实腾讯设计的这个群主唯一的权利就是踢人的权利嘛，拉人都不算啊，就踢人的权利。那么群主包括管理员最大的权利就这个权利。那么这个权利怎么使用， 这权利怎么使用，在什么情况下怎么使用，就会让别人看，透过一个权利的使用，任何大到小到这么一个微信群，大到国家都一样，透过一个人对权利的使用，可以慢慢来去观察和体悟这个人。比如说在一场纷闹当中，那你来怎么来去处理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是不是把有意见的人就踢掉他就行了，就这么简单，草率行事就可以，还是你觉得不能这样处理。如果是在比如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面，比如说为了空一个位置，或者说什么事都没有情况下，随便一个人，一个不发言的人，或者这种僵尸就反正是对群没有存在感的人吧，他基本上也就不看群，所以把他移掉，这没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什么争议。当然了，偶然个别人提出某个人某个理由抗议，说你这么稀里糊涂把我踢掉的呢，这也很正常。但是这个是没办法跟一场已经在发生言论纠纷的情况下随便踢掉一方可以相比拟的。那么一场言论发生纠纷你去踢掉他，那么这就是另外一码事的了。这个可以判断出一个人他又是怎么行使权利的。总之透过一个人行使这个群主权利，可以看透他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我的这个竞选呢，我其实主要是想说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我就是想说说这次的这个实验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核心内容。这个核心内容也就是涉及到了一个，假如说群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政治体的话，就涉及到了我们群的这个共同体的这个改革那么以及涉及群共同体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权力的这个来源和如何使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就是想谈谈学习和人心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人呢都是比较喜欢爱学习的，都喜欢静静的听着老师来讲。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这个群员同学们都是喜欢比如说是听讲座，喜欢来去看别人辩论，学习知识，喜欢接收到各种信息，然后呢对于这种就说这个是可能是跟我们从小的受教育是有关联的，就是喜欢这种接受性的这种学习。所以说对于讲座，对于这种就特别的这个热心，就是有兴趣参与。那么对于有跟实践性有关联的这个学习呢，参与性就明显就不强。就是说也就是说其实我这个又是跟我们这个从小的这个受教有关联，所以说这个实践性参与学习不强。那么也就是简单的就是高分低能吧。那么还有就是说学习和人心这个问题就是不对等的。那么这个我不展开讲，等下接着讲。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撕裂，这个内斗以及如何达成共识。如果我十年前说过一句话，就是左派和右派斗得不亦乐乎，那么当前派就在那里高兴了。那么我们微信上面也是这个所谓的泛民圈，大家斗得你死我活，斗得不亦乐乎，忘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说土共也是在那里看的，实在我们讲的太狠了，他觉得 觉得你这人讲得过火了，就把门前封了，就这么简单，人家都是在看笑话的。好，言归正传了。这次改革，这次实验，我在公告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想要来去实验什么是程序正义，以及程序正义是如何体现公平公正的。再联想一下程序正义在改革当中的作用，那么同时也诞生出让我们思考权力是的来源，权力是如何来源的，权力怎么形成，权力形成的一个集合体，也就是具体的权力单位了，这个权力的单位如何来行使权力。那么我们做的不是一个非常那个系统的一个民主实验，因为这个是系统的东西是做不完的，所以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功能入手，所以说公告说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如何来去那个这也就是说刚才中午说了，就如何从一个专制独裁的这个群组去怎么进行改革，也就是说像不丹这样子的国家，这样国王想到改革怎么去改革，我们在谈改革，这世界上面始终都是有改革的，这个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什么时候都是有改革的，是改革是不断的。那么怎么改革才叫像个样子的改革的呢？就是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你是拍脑子的随便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还是你这个改革首先的前提能够体现程序正义，你只有体现程序正义了，那么你才能实现某一种意义上或者大家公认的意义上的叫公平正义，那么否则的话你随便怎么改革，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那么这个改革这个改革就打引号的改革了，那么这也就是这种改革就我们点点笑话的改革，就是说他想要你钱的时候他就能改革，总之这改革是不知道什么改革吧。那么我们看看那个想畅想一下这个不丹国王的这个改革，他这就叫改革。我们拉进到我们这个群里来说，我这个独裁的这个群主啊就决定搞一个实验，进行一场改革。那么我们这个改革怎么程序正义呢？我们上面说的很详细，第一步是由群员第一步就是我制定规则，这个我就是基本规则是我这个独裁群组制定的，这是一种改革的方法。还有一种改革的方法是我就是让先有一帮制定规则的人，先有一帮制定基本规则的人再来制定改革的基本规则。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考虑到这个现实性不可行，所以我决定就是我这个独裁群组先制定基本的这个规则，所以我制定了这个规则的就是想成立一个校委会，这个校委会其实就是权力的中枢，也就是说一切这个学校权力的中央吧。所以说搞了这么久，很多同学们很多候选人都还没有明白这个基本的这一个目标吧，也没有明白我的这个出发点。这个校委会就是这个学校，我们这个学 就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权力中啊、中枢，就是这个学校的权力的中心。所以说我第一步让同学们自愿啊、自愿是任何一个社会，哪怕从原始社会啊、过来，社会都是由人而成的。那么所以说人群组成的一个共同体啊、总是有一个先后顺序，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也就是有主动和被动。那么所以说我们让群员自荐参选报名成为候补委员。好，那我们经过一天的这个报名时间，获得了14位还是15位同学的这个报名吧，应该是叫15位，但是有一位的话，因为他是这个老斑鸠这个小号进来，他就所以说我把他踢掉，因为这次改革是不欢迎老斑鸠来捣乱的。那么所以说这个独裁群主也有这个权利，所以说就把他给踢掉。那么就是等于说应该是算14个报名吧。好，那么我们报名以后，那么我们首先是自荐参选人有效。那么然后我们按照这个规则，就是从倒数报名的第一位开始进行参选演说，就参选校委委员，也就是竞选校委委员演说。这个演说要获得同学们，也就是全体同学们的这个公投。全体同学们公投，如果他通过我们设计的很简单的规则，因为无法让全体同学们他都不一定在的，也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人几天才来看一下这个群，所以我们是等不了他的这个时间的，所以我们设定了以在线参与投票人数过半为通过，也就是说哪怕只有5个人投票，但是有3个人投赞成，那就通过了。这就每个候选委员都按照这样的方式来，那么这就是经历了这个程序的第二步，也就是说程序没有违反这个我想不到一个词哈，也就是说没有违反反面这个意思吧，就是说就是没有违反这个假如说程序有程序法的话，我们没有违反自然的这个程序法吧，就用这个意思来表达吧。那么在这个就是所有同学参加这个参加获得通过的这个委员候选委员，那么就成为当选委员，由当选委员组成校委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同学有很多自荐参选人，由于各种原因吧，就是说有退选的，有竞选当中退出的，有什么反正总之是不约而足吧，就退选了，都算退选。那么这个退选呢，我们这次设计了我们这次设置的规则比较宽松，就是允许你报名之后退选。这个不像是国际赛事以后，你报名以后那是不能退选，那不能是退赛的，你退赛那就要处罚了。也就是说如果用我们学校的处罚的话，你报名了你不参选，那就这个学校永不录取你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学校给你关了大门了。那我们没有这么苛刻，所以说允许这个中途退出。好，那么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参选流程，最后一名竞选人就轮到我这个独裁群主本身了。我反复说了，我希望是能够获得不当选这个校委员，那我就完全就是一个虚金制的这个群主了。那么如果我能够当选也好，不管我能当选不能当选，都按照公告上面的规则来定，也就是说明天我们就可以成立本校的校委会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的过程当中是体现了程序是实现了程序正义， 也体现了公平正义，因为经过这样子的过程所获得的的当选委员，那么也别人就没有什么是非你再来说了，因为这个经过公开的这个程序你都是认了你就要认这个规则，你不认这个规则那你就是没有基本的程序原则。那么所以说这个就对于流氓来说这个就不值一评哈，就不在这个话。那么我们明天成立了校委会，这个校委会它有什么功能的呢？首先是每个委员他可以代议任何同学们的意见，也就是任何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找当选的这个委员，这是第一。第二，当选的委员有那个任何的这个想法，他只要联合三名，也联合两名委员，也就是说能够说服其他两名委员，那么他就可以将他的这个想法来提交这个校委会讨论。讨论那就是只要是本校事务的讨论范畴都可以涉及。也就是说首先如果我假如说当选校委员，我会联合其他两名委员进行倡议，进行提议，来进行讨论，确定这个本校的一个基本规则，也就是校规这个也就是说为后续的各方面问题打下一个基础，这是第一条的。也就是说原来的这个基本规则是我一个人制定的，那么我现在希望校委会这个权力运作体系以及公开的这个程序来去修改我定的这个规则或者是来去确立新的这个规则，那么这就是完成了校委会这个权力体这个同学们授权的这一个权力体来进行按程序来进行的这么一个改革。那么这个改革下面的可以一系的这个改革，那么我们这里就获得了一个认知，就是说我们的权力的来源和形成，就是说我们的权力来源于同学们的这一个授权，我们的权力的形成是经过程序正义来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形成了这个权力的，我们形成了这个权力的集合体，那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权力单位，就不是个人权力了。所以说这个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很多候选委员仍然没有明白这一点。所以特别是那个醉月居士吧，动不动说监督其他委员，动不动说监督校长，动不动就监督，喊的整天就是跟土工一样的假大空的口炮。所以我那天提他具体问题他没回，而且后面他还生气，那这个显然是不合格的一个候选委员，是吧？你没有明白基本的这一个校委会的这个功能到底是什么。那也就是说校委会就是本校的权力的核心，本校权力的核心并不是群主，而是校委会。校委会还可以其他的不说，校委会还可以罢免这个群主。校委会认为说这个群主不能胜任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那么我们就要罢免他。当然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群组必须是海外人员来做的，所以说所谓的罢免就是罢选管理人员，首要管理人员，所以我写的很详细。那么这个罢免呢，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校委会通过了这个罢免的程序，启动了罢免，然后罢免或者通过，那么就是像美国罢免总统一样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参议院通过了那么然后还要经过同学们的公投，同学们就上个众议院吧，如果同学们反对这个罢免，那么这个罢免就没办法生效。 如果同学们也同意这个罢免，那这罢免就生效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完成的，我们完成了一次群主弹劾啊。那么这关于校委会的这个权力运作，我就讲到这里，就不再讲下去了。因为这里面以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的权力运作，包括校委会运作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同学们作为观察人，也就是说你可以进群观察，你不能讨论问题，你要申请这样子，作为观察代表，这个就是这个就后话了。然后我接着呢，接着我就先放了语音啊，再说一段吧。接着我就是讲第二个部分，学习和人心。学习前面讲了一段，就是说简单我一笔带过，叫一口带过吧，就是我们从小长大接受这种教育模式，它是已经刻入我们的骨子里了，刻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所以说我观察各个微信群，各种群友啊，我们学校的各种同学们，就是说特别习惯的喜欢的还是我们曾经接受教育的这种模式，就喜欢听别人发言，喜欢听讲座，喜欢看别人辩论来思考，这已经不得了，能够做到看别人辩论来思考，来观察思考，这已经很好了。但这个能够有这个耐心来去看别人辩论，然后同时观察思考，那么这个已经不得了的这个好的学习方法了。这种也是少，多数就是最主流的排第一的就喜欢听讲座，就是像喜欢听老师讲课一样。第二呢，就是排第二的就是喜欢接受各种的资讯，各种信息，这是第二位的。排到第三位的话，就是要么愿意参与讨论，要么就是看别人讨论，或者是随便爬楼翻过看几眼瞄几眼，能够完完整整认认真真看别人的这种讨论，通过别人的讨论来观察别人的讨论，然后来思考，然后形成自己的这个认知，然后必要的时候愿意来发表自己的这个意见，发表自己的见地。这样这种越来越少了。那么这种其实是非常卓越的一种学习方法。那么这个就算是很客观的讲，这算是不多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了。那么然后更次的就排在第四的，就是参与性的学习。比如说我们搞这个实验啊，这就算是一种动手能力了，一种实践能力了。这个参与的人数它非常少，但其实这个参与的价值它非常高，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价值。那么这就像中国人平时学习一样，他忽略了实践能力，他结果养出我们中国人就是高分低能，考试起来可能很溜，但实际上应用起来的话就像和尚摸不着头脑，或者说实践能力很低。那么我们学校搞的这个实验，这种实践其实也反映出这种问题。很多人就最简单的说，很多人口上各种高大上的自由民主理论什么等等等等，但是随便搞一个简单的民主游戏啊，他就无从下手，就不知道怎么办。你教都教不会，也就是说我前天晚上说的民主送给你，你会用吗？这样子啊，连个投个票都乱投啊，这个就不要说其他的了，就是全程怎么来参与这个实验，透过这个实验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也就是说你可以模仿一个实验，模仿的更好，这种能力，这个很多同学他不屑于来做这种事情，就像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学校教育，他是不屑于这种实践这种能力的。他以考试是90、91分还是98为准， 他不会考虑说，喂，你这人考试起来很好，但动手能力根本不会。就像你讲菜起来，你讲起菜谱，讲起做法来头头是道，但是实际上你一到做的时候，做的根本不好吃。啊，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啊，不，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通过这个观察，我们看到了一个学习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问题。简单讲到这里，然后讲到跟学习，也学习主要是让人获取知识，能够带来这个思考。学习不一定能够给人见敌不能给人有见识更加不一定能够给人带来这个修行德行或者修养等等。所以学习跟人心有关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昨晚凌晨我跟雨林私聊了，我讲了我的一些想法。其实今天讲的话可能很多都是跟雨林讲的这些那个重复的话，当然又不可能讲的那么多，因为我昨天跟雨林聊的非常多，所以说就我只是简单想表明一下我的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我一说大家应该就明白，就是学习和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指傅泽于杰说的这个变革的这个三个法则次序还不能颠倒，就是人心、制度、器物的变革。等下我看能不能互补展开讲，等下再说，我先学习和人心。为什么我会说到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因为也算是我的观察思考所得吧。简单讲就是很多人非常的有学识也就是知识可以说是学富五车也逻辑思维也非常好，也就是说从学养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是没得说的这样子。但是呢，一到很多问题的关键时刻，他就没有按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就没有按照他本身所具有的学养培养出来的这个脑子在行事。也就是说他变成了按他的这个人心来，他这个心，这个心其实这个用医学说，这个是不能，这是不是这个描绘的？这个因为我们那么，因为这个我们就不深入讲这个医学上面关不关于这个人心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讲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这个人心啊，这个所以说我还是说有些话，因为这个我只是想讲明一个意思，所以不是想做严谨的一个论述。深刻到具体每一个的这个深入进去，因为那都单个来说，所以说人心简单讲就是，比如说张三，比如说这个人那个知识素养这个培养出来脑子那是个一流的脑子，但是在关键时刻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可能你可能会很瞠目结舌，很。就是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处理问题的呢？那其实我就是，这就是涉及到了，其实在这个时候他的脑子已经被丢掉了，被抛弃了，他在用他自己的人心处理问题，用他自己的人心处理问题，也就是说他被他自己的人心所左右了。那么他的这个人心如何才是根本性的问题？所以你看到了很多名誉圈的这种什么知识大咖，但是在处理一些很多问题上，你觉得是，就肯定就是觉得就怎么会这样处理问题的呢？我相信好多同学都跟我一样有这种看法。那么这个恰恰反复要说的就是他的这个人心，我不能说是小人之心，我也不能说人家是心胸狭隘就算个人心吧。 这个人心啊，我在延伸前几天回答三黑的一句话，我就说，拥有知识和训练逻辑都容易，拥有胸怀和把握客观情况很难。那么其实人心就是跟这个有关联的，这个有关联的就是跟这个后面有关联的啊，拥有胸怀和把握客观情况有关联的这么一个意识吧，我只能说这是个意识啊。也就是说这个张三在很多关键时刻处理问题的时候，他处理的匪夷所思，是因为他的人心有问题。也就是说，其实来说就是他真正的价值观念，他是骨子里面的价值观念啊、思维方式啊、骨子里面的这一个啊、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呢，还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啊？这样子的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这个人比如说他在判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按他正常的脑子来说，他应该做出很能够近乎客观的一个判断，但是因为他的人心所左右了他，所以说他就变成把他的脑子丢掉，以他的人心为准则。而他这个人心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人心假如说是短板的话，这个短板决定了他的高度。那么这个人心是我们如果要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叫小人之心的国度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社会基本上叫普遍都是。这个人心它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又涉及到了我昨天晚上说的意思是叫小人之心，其实就是另一种绝对自私主义，也就是说自保自私。就是以简单讲就是以小人心之心夺君子之福啊，这样子的。我只能说我刚才说的这个话就是一个意思，能听得懂的他都能听懂，听不懂的无所谓，也不要过于说跟我去较这个劲，说你说这个人心，你说这个小人之心，你说这个什么等等，到底我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具体来讨论来定义，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说明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学习和人心是不是正相关的一个联系。也就是说很多人学富五车，逻辑思维很好，他可能非常的小人之心，他可能人心非常的有问题，心胸狭隘等等。反而可能很多人他并没有多少知识，甚至也根本就不懂，没有什么逻辑这个思维能力，但是呢他可能心胸非常宽广，他可能很博大这样子，那他可能关键是处理问题的时候处理得更好啊。所以说这个知识和人心它是不相匹配的，如果能够两者相得益彰，那当然是好上加好。但更多的人他反而好像相反了，比如说我们也看到现实当中，我们看到现实当中的很多学霸，你看好多学霸其实就是特别的这种，不能不我不好就说用小气还用什么吧，反正就是特别的让人不让待见，就这样子吧。也就是说成不了大事的这种气魄吧，没有这种人格的这个基础。那么也就是说你这样子厉害的人物啊，不对，包括我就是前段时间跟朋友讲了，我说我们这样子的教育模式，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样子的从幼儿园开始的教育模式，这样子的人如果他长大以后他要当了总统，我说比如说我们愿望他是当总统时候能够发挥他的一个大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人胸怀天下呀啊，做负责这个国民的这个事情等等啊，有博爱呀精神啊，有能力就更加不用说的了。 我们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我们是希望他做这种事情的。但是我说我的天哪，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那个他一旦当了这个皇帝的这个位置以后，他想博爱天下，但是他脑子里他骨子里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你怎么让他去博爱天下的呢？你怎么让他去关怀这个众生呢？关怀国民的呢？没有啊，他脑子里没有。我说这个时候他会干什么的呢？这个时候他会被欲望所左右，也就是说他本身是被培养成为精致利己主义，那么一旦他有掌握大权，权力在手，那么他就自然能被欲望困扰住了，也就是说他会在欲望这个层面成魔。那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领导人，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道，就是说一旦坐上这个位置以后，他就被欲望所，那么也就是说，这样子精致利己主义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绝对自私主义的人，那么首先在人心这个层面，已经被搞坏掉了。人心是不单根据个体天人的条件不同有区别，它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通过培养来形成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人心的变革，那么没有办法进行人心的变革，就像福泽谕吉说，如果你人心，人本来就是有一个叫做每个人心思变嘛，就是其实任何人就是想有变化，想有变嘛，但是这个变呢，它是可以变好也是可以变坏的，也就是说很多东西的这个变化之前它是要有一个框的，没有这个框，那它就像佛经很好，但是你碰见歪嘴，他就跟你歪嘴和尚把这个经给念歪了。那么竞争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假如说政治竞争之前没有宪政的一个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前提，那么这个竞争就可能变成武力的斗争，就变成赢和输的关系。这个赢和输不是竞争当中的赢和输，而是变成像竞争当中的赢和输，也就是说你成王败寇，中国2000年的这成王败寇理论。那么所以说这个福泽谕吉说，人心变了，那么就会人心变了，我们观念变了，我们思维各方面都变了，我们人的这个是人的这整个的格局、人格等等都变了，那我们自然就会想建立更好的制度，就像我们几个人开公司一样，如果我们的这个观念是这种比较说，就说就像我前几天在教训一个公司的那个公司老板一样，就是说每个人建立公司的理念是不同的，你建立的公司是为你一个人服务，还是为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共享这个企业成长的这个利益啊，这个就是每个人不同。那么也就是说人心变了，就是大家就像和我开公司一样，我们就要建立，我们那天我们定好规则，我们规则要变了，要定什么什么什么规则啊等等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国民的人心变了，他就会想到我们要去制度去变，我们人心都变好了，那我们肯定要定个更好的制度啊，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就是制度的这个变革啊，否则的话，如果由一个人来订立制度，那他定什么制度呢？他制度是可以定好的，也可以定坏的，我们都看到了，法律也可以定恶法、定良法，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制度变了以后，那么真正最后的一个变革就是人心变了，制度变了，器物的文明就来了，也就是器物的变化，也就是科学发明创造等等，现代生活就来了啊。那么这个福泽谕吉这样讲是没有错的，是非常对的。但是是当初的日本社会就有了这种社会的基础的条件吧，就是有这种社会基础条件，可以让他实现他这一个清醒的认知。就是能够让他的这个清醒的这个认知能够得到正常的培育生长茁壮成长啊，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社会条件让他 他就假如说他认知的这三个层面是真理的话，他的这个社会允许他这个真，允许他这个真理茁壮成长啊。但是纵观我们的这个社会，他就没有这一个社会条件的，也就是说你想启迪人心，想改变人心，那他就没有这个社会条件，所以你做不到。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在走的一条路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社会在走忽略了人心的变革，也忽略了制度的变革，我们在搞器物，我们就说他在搞器物文明吧，我们在搞器物创造、器物变化，也就是说，让现代的这种科学改变生活，这个器物的这个越来越文明啊，就是我们在所谓的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啊，但这个器物，我们反过来说，器物文明、器物的变化，它是不是必然的一定会去，器物的变化，它是不是必然的一定会去推进制度文明的建立，然后通过制度文明的建立，然后再去让人心变好的呢？这个反过来行不行得通，有没有这个可能的呢？我昨天跟雨林讲了好多，这个是其实是不成立的。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我器物就唯物主义的这个发展，也就算是一个器物文明吧。这个它是器物的发展，它可以让你享受更多的现代生活、美好生活的同时，它可以比如说让人心思变，说喂，我们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啊，就像一个老板说，我这么多钱，我这么好的车，然后我这个开车本来到公司10分钟就行了，但是我每天一个小时都到不了公司，然后就我的幸福感就一点就没有了。那么这个老板就这投诉那投诉，就是啊，整天有个发牢骚啊，不敢说深刻问题，其实也他也不知道深刻问题，老是觉得说这交警这也没有去处理好这个路段那个路段等等，也就是说。器物的变化会不会让人去思考制度的变化的呢？它这是不一定。就说如果比如说我们都日子过好了，那我们器物进步了，然后我们就说，哎，你这个制度不行，我们要改掉你的制度，因为你的制度造成我们的问题等等。那当然它是可以。那么能改好制度，人心自然就能变化。所以说制度是中流砥柱，能不能够推进制度文明的这个建立更新，这是关键因素。那么能不能的呢？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概率微乎其微。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器物文明的发展，唯物主义的这个发展，让人变得怎么娱乐至死，在消费主义的漩涡里面狂奔，也就是说精神虚无，没有信仰了。然后呢，以消费主义的这种虚无来去建立自己的这个心中的这个猫啊，要么心中要么一个人像浮萍一样啊，他又没有信仰，是吧？那么你像这个，那么他咋办的呢？这样子呢，所以说就消费，通过每一个不断的消费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上面叫消费主义啊。来去建立，通过消费主义来去建立每个人心中的这个锚，也就是说让自己心中稍微有点稳定剂啊，就是我买了一套房啊，我买了一个几十万的包啊，让我心中这个可以爽一下子，稍微能够稳定一下。就是那么这样子的话，它是越来越会把人就变成虚无主义，越来越能把人就虚无主义，就会激发人的恶性，也会激发人的兽性，也就是说他人我什么都不管了，反正就是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嘛，反正我该干嘛就干嘛，人的兽性就大发，也就是说人的欲望大发，人的兽性大发，这些东西都是比消费主义激发出来的，是比虚无主义激发出来的，因为人没有信仰，还没有精神寄托，没有一个这个坚定的这个爱好和信仰啊。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心中的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猫啊，那么这种器物的这个文明发展，它会让人走向另一种意义上的堕落， 而不一定会推进制度文明的这个更新到来。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如果我们否定现实，是否定娱乐知识，否定消费主义，想当然的说，哎，器物文明，唯物主义发展，那它一定科技和现代生活发展，它一定会带来制度变形等等等等，这是不成立的。这些我曾经也说过，多少还有点曙光，就是因为随着科技和现代生活的这种改造，那么人他还是会变嘛，变肯定是嘛，但是他变坏的是会占大概率，变好的他就也就是说十个人当中变坏的会占九个，变好的只会占一个，那一个人变好有用吗？没用，少数人变得再好也没用，要多数人变好了才有用，这个社会的永恒的一个规则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这种唯物主义的这种发展，这种器物文明，它很难推进现代制度的建立，它即使要建立也非常漫长，其实也不太可能。所以它会走向另一种经济主义的溃败型的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叫它不是它没有精神上的这个文明，它这种物质上的这种文明其实就是人性的另一种堕落啊，也就是说人性的危机吧，这样子啊，人性扭曲丧失等等。其实大家很多人很崇拜韩国，其实韩国在这方面其实就是所以算是一种人性危机吧。但实际上韩国有一点有跟这个人性危机所对冲的有一个好处的，就是他们对儒家文化进入骨子里面，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孝文化比我们是好多了，这样子。那么儒家文化还是比在骨子里面起到这么一个对冲，所以说虽然他们很多人是表面上是消费主义的这种欲望狂奔，但是呢他骨子里面还有深厚的儒家文化的传统，儒家伦理的这种传统，所以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这种制衡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韩国的这个物质文明就是挺好的，甚至带来精神文明。当然了这个举韩国还不对，因为人家这个国度这个他的这个制度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这个化的这个制度，所以说他对虽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他变成了这种消费主义，但是他这个他的有了这个制度在，所以再加上他这个传统文化在，所以他改进他这个人心是可期待的，也就是说他的人心变得像日本人一样是可以期待的，这样子。也就是说他的人心可以变好，简单讲也就是变成像美国一样的人心，他都是可以有这个条件的。那么所以讲了这么多，就是讲到了学习和人心的这个关系，讲到了学习和人心的这种关系。所以说光学习如果忽略了，光学习学习的再好，如果忽略了人心，其实成不了什么事吧，成不了大事。我不大事其实现在也没什么谈大事了啊，就反正就是你没有好的人心，那个人心的这种文明啊，就如果我们要说呀，解释可以说就是一种精神文明的核心吧。是，那么你一个人要想变得，就是说，一个人完整的好起来，像佛家所说的，对，变成一个完整的人，也是现代价值观意义上的独立、完整、自由的这个人。那么这个如果没有人心的这个变革，你要想实现这一个成就自己的可能性，塑造自己，就会没那么完善吧，只能是这么讲。那么再讲最后一个部分，也是第三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撕裂内斗和达成共识。就算你看不要说这个这几十年来哈，我们就算这个我十年前说左派右派斗得不亦乐乎，当前派在那里给他高兴死掉了，那你就看看我们这个微信圈里啊各种人的这种撕裂，其实为一个小问题撕得一塌糊涂，争个你死我活，其实争什么呢？争赢嘛，就是想赢嘛。藏在中国骨子里面的，我不能说100%，就普遍中国人的骨子里面的是要赢，我要赢得你， 那他不是为了变道理了，这样子为不是为了变出一个真理越辩越明这样一个意思出来，他根本的目的是我要赢过你，我要赢。好了，为了这个赢，大家撕裂，厮杀，不亦乐乎啊！每个微信圈都是这样子，再加上中国人这个胡说，都喜欢胡说八道，还各种各样子的这种，那喜欢胡说八道的，我前这段时间的语音我反复提过了，如果一个人把问题认识清楚了，非常简单，就中国那句古话，大道至简。你什么问题看清楚了，太简单了，没有什么悬念的，就那么回事，和尚头上的虱子。但是如果你没有把问题看清楚了，你觉得你已经看清楚了，那么会去说一些言论，其实很多人说的就是个胡说八道这样子。但胡说八道，人们有没有胡说八道的权利啊？肯定有。没有，那我就不能够做到那种透彻觉悟像佛一样的宇宙大觉悟者这样子，我透彻明晰的明了什么东西，像科学家对具体问题的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他就不能做到啊，不能做到，那你怎么办的呢？那他要说话是他的权利啊，这胡说八道就是他的权利。好了，本来胡说八道没有什么问题，针对胡说八道问题，大家坦诚，这个理性这个交流嘛，这个思辨呐，可以说将每个人都提升，也就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就三人行必有我师，互相学习，它会是一种促进进步，它本来是可以是做成好事的，但是因为咱们中国人这种特性，为了赢啊，所以说就变成了一种内斗，一种撕裂讨论，就最终变成了一种内斗。它核心骨子里的问题是因为想赢。所以说这种撕裂，这种撕裂，这种斗争，就忽略了我们到底要干嘛。就像原来卫东说的，一伙人还没出村子就已经互相打起来了，自己把自己给干死掉了，根本就忽略了我们要出村去的目的是干什么。忽略了一个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想要干什么？那忽略了这一个大的目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大的目的我们没有形成共识，我们在小问题上已经把自己倒翻了，就像很多人开分公司一样，没有搞清楚公司的目的，怎么样发展壮大，如何等等等等这些问题，而是说为了一点利益等等，可能就内部已经是斗得一塌糊涂了，先把自己给自己给斗死了，这种例子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那么也就是说你在大的基本的战略方向层面，你都没有一个共识，也没有一个制度来去维护这种战略共识层面的，所以说那么就会因为小问题自己内部先斗翻了。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开公司，我们公司目标战略愿景是什么，我们要确定好这个方向，我们把这东西确定好了，我们还确定好规则，确定好规则，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一些矛盾而把这个所有东西给掀翻掉了，所以说一切要以在这个规则前面作为前提，我们作为前提来去讨论，我们最终要学会，就是说学会妥协学会包容，学会妥协，然后我们要最终的目的，我们达成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往我们目的走，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说共产党说的，如果他说他的初心是怎么怎么样，我们就当着他，就借用他的话说吧，就是不能忘了初心，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家都忘记目标了，先斗个你死我活更重要，先把你我斗赢斗输那更重要，那大家都在这么做，整个中国人都在做，不是只是微信圈里在做。公司也在做，所以为什么中国公司它做不大的呢？就这样子，我正好在将近估计快20年前我就讲过，中国人只是干个体户，开不了大公司，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是说，他第一他定不了规则，第二他就假如说没有规则的情况下，他做不了这种 守望相助、相互这种成长的这种协作，这种精神，他没有，他天然的就没有一种协作精神，就是天然的就没有一种建立共同意志的这种建立共同家园，也其实就没有建立一种共同组织的这种，它就是一种，其实如果追根溯源说到骨子里去，就是这个原子化一盘散沙的这个特性这个使然。那么这个为什么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原子化，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就不再说了，就还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它无法做成，无法在这个组织层面形成一个组织的这个有效力这个层面。所以说他所以还有说到组织性，我曾经讲过，就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败了，就是实际上就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功不可没的这个因素，就是共产党的组织能力、组织性显然高过国民党这样子。所以说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那么也就是说，那共产党当时的建立的这个组织性，但这个是另外一码事啊，他建立的这种黑帮式的这种组织，包括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呢。这个是另一，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协作不了，形成不了，那个合作不起来，也就是说，就是每个人他都不能将内心心中的那一个我要赢的一个这个心结也好放下，就是他不能放下说，哎，我要赢。就是说我们可以妥协，我们可以来商谈，我们可以来讨论，好，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达成尽量大家都心服口服的都认可的一个这个共识，他做不到，就是放不下心中的这么一个要赢的。那为什么放不下的呢？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一旦放下武器，我一旦说哎，那我就先退吧，我可能得到的结果是被赶尽杀绝，也就是说我不能放下武器，我不能认输，我认输了就被别人嘲笑了，因为我而且很多人也认可了成王败寇，就是赢的人他就说哎，他肯定是有道理的，你看你都输了啊，很多人天然的他内心就是认可了成王败寇这个道理，这个理论，就是说你赢的他总是认为你更有道理的，你输的他总是认为你更没有道理的。那么在这里面能够独立说出自己观点的人，比如说哎，他不一定啊，他输了他是更有道理的啊，这种人少之又少，更普遍的人来说是他是认可了赢的人就有道理，就更有道理。所以说我们这个国度一直养成的是谁赢谁有道理，那么所以说很多人就不敢随便放下武器，就不敢先认输，那么所以说双方都想赢，好了，双方都想赢，最终为了赢就什么手段就使，为了赢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为了赢也将大目标忘得一干二净了，这就是我们在微信前看到的各种撕裂撕逼什么什么等等，忘记了我们的目标是去什么呢？那这我说说我的目标就不一定是大家目标，我们目标是去让更多的人可以更明白起来，我们也不说启蒙吧，让更多的人能够思考权利、思考自身利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说为个人利益这个追逐就行了，让更多的人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有吃有喝有玩，像爱因斯坦所说的猪的这种幸福主义就行了，我们应该拥有更多的自由的权利啊，我们应有更多的民权，我们就不说民主了，我们四个人我们都有权利，我们都有人权啊，那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我们不能简单相信，不是没有办法相信，我们不能简单相信一个人来统治我们就一定是好心的，所以说我们要适当的能够去参与这个管理，参与这个管理现在的叫法它叫民主啊，所以说我们是更多的是说我们去启迪，或者说我们去推进民主自由啊，我们想去建立一种 有限的这个政府，权力被一定程度上限制的这个政府，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宪政啊。我们是建立一个权力受到各方面权力和权力制约的这么一个政府，不是某个权力他拿起武器来就敢随便让砍我们啊，他这个权力本身也受到别人的权力的制约，我们要建立这样。所以我们不一定能够在实践当中进行如何去推荐我们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讨论是让有缘的人更加清醒。就是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同学们可能有十个人可能很清醒了，其他可能几百个还不太清醒，那我们希望我们讨论能让其他几百个都跟这十个人一样，更多的人清醒起来，而不是更多的人一知半解就以为全不懂了，那这个作用功不可没。也就是说这个刚才有位这个同学说到的这个说到是原来说千分之一后说万分之一，真正弄明白的人这个没有，就是让真正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一知半解的，不是像昨天那个作业居士这样子会喊几句口号打倒独裁什么等等就民主自由了，我们不是要做这样子的人，而是说我们有缘进入这个学校的同学们都能每个人能够做到那个头脑当中都是对很多问题都是可以做到清晰可见的一个认知啊，那么这个功劳也算是个善莫大焉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不是说一定我们在实践当中我们是做不了任何事情的啊，这个是没有可能性的这样子呢。那我们起码可以在互相启迪这个层面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达成了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共识，我们是要去做这样子事情的，那我们就尽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做成这样子，更多的所有人能够做成这样子，那么更多的人就清醒明白，也就是所谓的启蒙觉醒起来，那么也就是所谓的人心改变起来，更多的人心改变，他不管如何他起码在关键时刻他是多少会有点作用的啊，这个不可忽略这一个的。那么所以能做到的事情呢就只能是这样子，这才是我们的大目标。如果我们忽略了大目标，然后我们就为了一个小问题等等就不断的厮杀，然后就会让第一会让更多的人说明你这民主就这样搞法了，这个不敢苟同这样子，那这他妈打得这么像这样子，这不搞民主那还不能不搞，这是一个。第二一个的话会让很多人他本来不是特别清醒的人他就糊涂了，到底谁说的有道理啊，这怎么你这样讲他这样讲什么等等，也就是说不是真理越变越明，而是真理它越变越糊涂了这样子，他有很多人会变成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进入学校的这个同学们就像好多我们现实当中进入学校的人，他越学不是越学越清醒了，是更很多学生越学越糊涂了，这个我们看到小粉红看到等等都是一个道理的。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这个学校能够有一个大的目标，有一个大的共识，不要再去为没有意义的事情撕裂内斗等等。所以说之前的就算过去了，新的学校的这个成立就是我要整肃校风，就是对谁都毫不留情，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新的校风来了不要这个否定这个校长的决心虽然这个校长只是个虚拟的权力也是虚拟的什么都是虚拟的，但是他起码他跟一个人是跟连在一起，是承载在一起的，所以不要否认决心，就是我们要整肃校风，我们要让所有人学会好好说话不能改的也要改，实在改不了的就退学，就是必须让所有的同学们都改变过来，让我们变得风清这个气正让我们这个学校变得更加和谐文明友爱对吧，让我们这个学校的人都能够共同的都认识到了大目标都能够形成共识，能够去认可我们这个共识的这个大目标不要忘记这个大目标不要学会内斗，不要学会过 可以争论，可以讨论，不要学会试炼这样子。所以说，如果这算是这个进献发言的话，这就算我的进献发言吧，就这样子吧。